爱骑车的朋友，大家如果都能做出一小步的话，整个这个环境啊，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。这是我是永远是对大家的一个期望。 上车了啊，走着回见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索尔忽和塔尼在家等着托雷和忽必烈回来，为了打发无聊，便和侍女一起缝制衣服。不想乃马真夫人又走了进来。索尔忽和塔尼虽然讨厌他的拜访，但是礼节是不能少的，于是放下手中的衣物说道：嫂夫人请坐。乃马真瞥了索尔忽和塔尼手中的针线一眼，不屑道：又在做针线活啊，有这么多侍女不用，留着他们的手去杀狼啊，怕他们惯的。你呀。索尔霍和塔尼不理会他的话，对侍女们说：去给夫人敬茶。侍女端了茶来放在机上。乃马真说：妹妹，我说的事情你仔细想过没有？索尔霍和塔尼干干脆脆地回答：我想过了，不行。乃马真不悦道：你跟托雷说了吗？说了，他也不同意。这样看来，你们是不给我这面子了。您这是哪儿的话？那为什么不行？索尔胡和塔尼刚想争辩，托雷推门进来。乃马真想着今天是以一敌二，没有胜算的，便站起来笑盈盈地说：哟，四王帝回来了，我坐了也好一会儿了，该回去了。说完便站起身来往外走。托雷说：请嫂夫人等等，我有句话要说。乃马真愣怔了一下站住：四王帝有什么事儿吗？托雷郑重其事地说：我知道你三番五次来我家的目的，现在我答复你，你的意图我们满足不了，请你收起你的心思。我奉韩令留守韩城，总掌军政，我不希望看到发生不愉快的争执。乃马真是又气又羞又不好表露，只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说：我也是好心好意，不能把羊心当成狼心，哼。说完翻着白眼走了出去。 托雷转身对苏尔胡和塔尼说，快给我做远行的准备，我马上出发。苏尔胡和塔尼惊道，什么事这么急，去哪儿啊？大汗派及时送信让我以箭的速度赶到西夏前线，我担心出了大变故，否则不会这么着急的。难道大汗他？但愿不是。你都带哪些人？带我的36名亲军，还有忽必烈。 你带忽必烈干什么？ 这也是傅寒的命令。 傅寒的命令？ 对，是傅寒的命令。 傅寒让忽必烈去干什么？ 你啰嗦什么？快去准备呀！索尔胡和塔尼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 那我去准备行装。 先等等，拿纸和笔来。”侍女拿来笔和纸，托雷急促地写下：“书王帖木格尊安，我接大汗令，疾驰西夏帐下，韩城被防，望勿疏漏。”王直托雷守密。写完叠好交给了索尔胡克塔尼，嘱咐他说，你把这书信亲手交给书王铁木哥，不得走漏任何消息。索尔胡克塔尼接过信，内心涌上阵阵不安。托雷和索尔胡克塔尼两人的猜测不幸变成了事实，成吉思汗出征之前身体已经出现不适，只是碍于西征大业尚未结束硬挺而已。以成吉思汗的性格，他是一定宁可死于征战途中，也不肯寿终正寝在毡帐里的。众人是深谙他的脾气，因此虽然心知肚明，但彼此都不愿再多言。只有野穗明知不可，依然不时提醒成吉思汗保重身体。此刻成吉思汗终于不得不面容憔悴地躺在病榻之上，剩下身边的野穗夫人坐在枕头边暗自垂泪。病榻边上的三五侍女站在各处，面有凄然惊惶之色。成吉思汗咳嗽了起来，野穗慌忙用手抚摸其胸。成吉思汗小声地说， 托雷到了没有？ 还没有呢。 唉，叔赤受委屈了，去了钦察不能回来了，他和太爷在西域，能来送我的只有窝阔台和托雷了。 大王，你不要这么想，他们会来的，你也没事儿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 我怕他们来不及呀。 野穗的眼睛湿润了，说， 你不会有事儿的，谁不得病啊，您会好起来的。 成吉思汗眼睛直直盯着帐顶说， 人无百年，我心里清楚，这次病得不像往常，遗憾的是西夏像中箭倒地的野牛一样还有一口气，今犹如受伤的一匹狼还在挣扎，我没有亲自征服了他们，没有亲手征服了他们，长生天对我不公啊。 大汗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亲自一个个征服他们的，你要静心养病， 不要总想着这些事。 不想不成啊，睁眼闭眼都是战马嘶鸣，刀剑淋漓，尘埃蔽日，尸横遍野，我怎么能躲得过，怎么能尽心呢？ 野穗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，转过身去拭泪。 成吉思汗说的累了，不再言语。 野穗坐在旁边，愁眉不展。忽然，又听见成吉思汗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忙用手抚摸着他的前胸。 成吉思汗硬撑着侧了身，野穗抱住了他的头。 一个侍女端过一个铜盆来接痰，成吉思汗吐出的是一口血。 野穗怕成吉思汗看见，赶忙用手帕盖在了血上。成吉思汗漱了口，安静下来，仰躺着说：你不要瞒我，我吐了血。 你呀，这一生要强，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你？是吐了血了。 啊，怪不得心里敞亮了许多呀。 野穗转身嘱咐侍女叫医师过来，看看成吉思汗吐血的征兆。 成吉思汗拦住他说：不要再折腾他们了，我知道他们治不了我的病。长生天要请我去，神仙也没办法。我现在想见的就是我的儿孙们。 托雷一行人日夜兼程，无奈山高路远，又遇到大雨，道路变得异常泥泞，一行人仍然不敢耽搁，全力在泥路上冒雨前行。可是路越来越窄，只有一匹马跟着一匹马走，金兵们无法左右护卫住已经睡着了的忽必烈。一块石头从山崖上滚落，刚好刮蹭到忽必烈的那匹红马，那马一惊，一不小心马失前蹄滑倒在地，连带着忽必烈一同滚下了小路。侍卫们纷纷跳下马，抱起了泥血满身的忽必烈。托雷也赶紧跳下马去看昏过去的儿子，见他没什么大碍，便骂道：不中用的赖弱崽子，连马背都坐不住。说完叫侍卫们把忽必烈横放在马背上继续赶路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成吉思汗已经深度昏迷好几天了，野穗坐在跟前茫然无措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报：大汗夫人，三王子来了，求见。野穗连忙说：快让他进来。窝阔台领着贵友等儿子进来，跪下叩头。叩毕，走到傅寒跟前，忍不住哭喊道：傅寒，傅寒，我是窝阔台，我是窝阔台呀。见傅寒不应，窝阔台的眼泪流了出来。野穗也忍不住流泪说：你父王已经昏迷三天了。说完把脸转向一旁，不忍心再看成吉思汗瘦削的样子。又过了三天，托雷抱着儿子忽必烈终于到了。 刚进大帐，托雷咚地跪在地上叩头不已。窝阔台赶紧扶住托雷问， 弟弟，忽必烈这是怎么了？ 托雷说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不小心摔伤了。窝阔台赶紧招呼侍卫请医生，托雷拦住了他说， 先等等，让他见大汗爷爷一面。 托雷在忽必烈的后背上猛击了一掌，忽必烈机灵了一下醒了过来。托雷把忽必烈抱到成吉思汗面前喊道， 父汗，父汗，我是托雷，我是托雷呀。 成吉思汗依然不应。托雷对忽必烈喊， 快喊你大汗爷爷。 忽必烈的身体被摔伤后一直发着烧，此时忍着疼痛以微弱的声音喊道， 大汗爷爷，我是忽必烈，我是忽必烈。 众人一起盯着病榻上的成吉思汗，终于仿佛听见了忽必烈的呼喊，成吉思汗微微睁开了眼。窝阔台托雷相视一下，也遂忙道， 大汗，托雷来了，把忽必烈也带来了。 成吉思汗瞅了他们良久，开口断断续续地说道， 灭金，须以唐登入关。 艰难地说完这几个字，成吉思汗停了下来，闭上眼睛良久才睁开，微弱地说， 记住，天眼中原，可取而代之，中原不可久住吗？ 窝阔台托雷听得真切，见成吉思汗已经累得呼吸艰难，不愿再让他开口。成吉思汗却睁大了眼，一字一顿道， 托雷，扶持窝阔台，不得有二心。 说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三年以后，在监国托雷的支持下，窝阔台登上汗位，成为了大蒙古汗国第二代大汗。此时西夏已灭，蒙古军队开始了全面进攻金朝的战斗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成吉思汗临终前征讨金朝的遗言，成为了窝阔台执政后的首要任务。在哈拉和林的韩城万安宫内，窝阔台召开了征金会议，托雷、铁木格、巴特尔，也就是木华黎之子、耶律楚材、史天泽等诸王、万户长、萨满国师等人悉数到场，共同商讨灭金大业。窝阔台的御座靠北面南，和成吉思汗一样，座位上依然披着狮子皮，夫人乃马珍与其并排坐其上。窝阔台以平和的眼神扫视了阶下，缓缓地说，各位宗王、万户长、萨满国师、国相，复汗归天三年以来，我们怀冀西战至今日，自我登基也有数月，太师国王木华黎 经略中原也已故去，列金仍不归降，成为韩国心头大患。今日决定分三路兵马进兵金国，灭其国，毁其造，以了付韩生前心愿。大家各献良策。托雷道：付韩临终有主，灭金自潼关由唐邓入冀，必获全胜。我愿率兵取潼关。巴特尔接着说道：大汗，我父王经略中原20年，我随父王几进几出中原，我熟悉那里的山形水势、风土人情。我愿领中路军自燕京直取金国。铁木格等巴特尔说完接着说：那么只有这东路留给我了，我从岭南进辽东攻山东。窝阔台转头向耶律楚材问道：常染公，你看这三路大军如此进兵如何？耶律楚材捋了捋长胡子，沉吟片刻道：金国虽然20余年来被我大蒙古韩国进攻征讨，只剩半壁江山，国力大衰，但是金都汴京周围以及各地总兵马不下100万，尤其是精锐30余万布防于潼关东西，相等于我们的总兵力，是劲敌呀，我们不可轻敌。巴特尔道：国相说的在理，但是金国朝政腐败，金帝完颜守绪虽有中兴之志，却无中兴之能，奸相崔立篡权，打仗只有完颜哈达元帅守潼关的30万大军，国相不必多虑。史天泽说：万副长所言极是，而且我们还可利用金国与南宋的世仇，派密使到南宋与皇帝赵云陈说利害，让他出兵南北夹击金国，灭金无疑呀。此言正合托雷之意，托雷忙说道：此计出得好，南宋多年耿耿于怀，要收复失地，我们可以答应他，灭金以后南宋旧地如数归还，以长江为界，两国修好。窝阔台面露笑容说：各位说得好，三路进兵，本韩随中路在燕京设大韩行营，调度各路兵马，凡10万户长选一得力的义臣做密使到南宋，促成议和南北夹击列金，灭金以后划归原师地，并以长江为界，两国修好，永不开战。巴特尔建议道：大汗，夏季中原酷热，宜于秋末冬季进兵。窝阔台点了点头说：集结兵马，9月三路大军同时发兵中原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